今日咧就系六四事件嘅32周年啦，咁啊亦都系咧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后咧首个嘅六四嘅周年啦。咁啊警方咧较早之前啦就已经系禁止咗咧支联会喺维园咧举办六四嘅烛光晚会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就系支联会嘅副主席同周幸彤啊，同埋一名20岁嘅男子咧就被捕系涉嫌咧喺社交媒体宣传及呼吁市民参与被禁止嘅公众活动，咁而被拘捕嘅罪名咧就系宣传或公布咧或未经批准集结嘅。咁啊喺今日嘅晏昼啦，警方咧亦都系即系举行咗一个嘅记者会啦，就宣布咧就系因为根据咧警方嘅风险评估啦，亦都考虑到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他人权利同自由以及疫情等因素咧，就喺今日晏昼嘅2点起封闭咧维多利亚公园嘅指定范围，包括咗咧中央草坪啦、足球场啦、篮球场啦，呢啲嘅地方嘅。咁而相關嘅出入口咧，亦都係已經封閉嘅啦。咁所以咧，大家而家如果喺維園咧睇到一啲嘅即係片段或者一啲嘅圖片咧，都會見到咧。喺啲球場嘅側邊咧，其實就圍曬鐵馬。另外咧，就係警方亦都樹立咗一啲嘅告示啦，就係話根據咧係公安條例嘅第174条咧，將呢個地方封閉，咁啊，直以咧阻止已被禁止嘅公眾集會進行嘅。咁個警告亦都有寫咧，就係話任何人士未經准許，明知而進入或者逗留喺已封閉嘅地方咧，就會干犯咧公安條例嘅第17A 嘅1C 条，并可能咧会被检控嘅。咁啊，一经定罪咧，最高系可以处第3级罚款同埋判监咧12个月嘅。咁呢个就系今日晏昼啦喺维园嘅情况啦。而其实咧，保安局咧亦都出咗嘅一个嘅即系声明嘅，就系亦都系讲翻咧维多利亚公园嘅中央草坪咧、足球场同篮球场以及通往该等地方的通道咧，已经系受到警方引用公安条例咧而封闭噶啦。咁亦都咧系请市民咧系必须遵守，否则违法嘅。咁喺个声明入边咧，亦都话咧就系早前咧系有团体咧申请喺维多利亚公园举行集会，而警方咧已经系根据咗公安条例咧系禁止咗，而佢哋向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在聆讯之后亦都是维持警方的决定，所以这个集会就属于未经批准的集结了。所以如果是有一些人士参与在其他地方举行而违反公安条例第7条或者13条的公众集会或者游行呢，亦都係会属于呢未经批准集结。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呢，最高係可判处5年。个声明亦都係重申啦，叫任何人呢唔好参与宣传或者公布呢任何未经批准嘅集结，叫市民呢切勿以身试法嘅。咁究竟呢维园嗰个嘅围封呢会係去到几时呢，又或者係即係究竟会几多点呢就会可以係解除返嗰一个嘅围封咧，咁啊警方嗰方面咧就即系未有好仔细去到交代啦。咁亦都咧系有记者咧即系问到喺封锁范围以外或者其他地区着黑衫举起蜡烛咧系咪会违法啦？咁啊港岛总区嘅高级警司廖家琪就话咧难以一概而论，但系相信咧市民心中有数，警方有需要嘅时候咧会经查问了解动机及取证，必须有足够的证据才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的。看到有一些传媒就守了在维园的两旁的地方，也都见到有些市民他们不是知道是维园已经是封闭了，所以真的想经过但是就不果的，都要兜一个圈才可以去到维园或者穿过到维园。对于今年警方这个的做法围封了维园，咁你又点睇咧？咁此外嘅就系今年嘅六四嘅情况，大家又点睇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发表意见嘅。 英式英语1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小叔今日想同大家讲一个我自己成日都听到，但系咧，有啲朋友都唔系好知点解嘅一个字。咁呢个形容词咧就系 vanilla。通常咧，除咗我哋讲 vanilla 味嘅东西咧，我哋亦都可以用呢个字咧作为一个形容词咧，去形容一啲咧系了无新意啦。唔 inspiring 啦，唔有趣啦嘅一啲东西嘅，我哋可以攞嚟形容人啦，或者一啲书啦，或者电视节目啦，咁我哋可以用 vanilla 嘅。俾个例子大家，譬如我话一个朋友啱啱同一个男仔 first date 咁啦，我就话how's the date？ 咁你咧就可以答咧well he is vanilla。咁大概意思就系咧。佢一個好正常嘅人咯，冇乜特別咯，或者冇乜好突出嘅地方咯，咁樣咁係一個比較係負面同埋輕微負面嘅一個形容詞嚟嘅。OK， 俾多個例句大家，譬如我要話 Uncle Siu is yummy like an ice cream， but he's definitely not vanilla。小叔叔咧就好似咧雪糕一樣咁好食嘅，咁但係咧就佢咧就係唔係一個好悶嘅人嚟嘅，一定好。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电话旁边咧，请嚟一位嘉宾啊，就系、是、港区嘅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嘅。叶国谦，你好。 啊，你好啊，燕 明。系啊，点睇咧？今次系即系国安法生效之后啦，首个嘅六四周年啦。咁点睇今日啊？警方咧，佢哋系围住咗系维园嘅，即系几个嘅主要嘅球场啊，同埋早评呢个嘅做法咧。 今次佢即係未批准啊，或者唔發出一個反對通知，呢、這個咧就主要因為疫情嘅情況，即係覺得喺而家嘅風險仍然好大，咁呢個就係清楚。所以喺未即係呢個唔係合法嘅一個集會，即係如果有人啊去出席，咁呢點上咧就會係即係違反公安條例啦嚇。咁跟住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啦，有人咧就已經喺網上啊等等咧，去發布一啲叫人唔去啊咁樣。咁呢個咧，會而家正聽翻警方嘅喺公開上面都講，係即係會感覺到會係有一啲人嚟講咧，會去到呢、這、一個呢、這個地方去參與一個未經批准嘅呢個集會。咁所以警方以現在嘅做法嚟講咧。某方面講就講，即係要執行翻啊現時嘅喺呢個公眾活動上邊啊，喺香港現有法律之下，佢嘅應做嘅事情。咁所以呢點睇嚟都係一個合適嘅做法啦。 咁但係如果我哋對比飛起翻即係舊年嘅情況咧，咁同樣就係支聯會啦，係申請喺維園舉辦集會咧，亦都係被禁止咗嘅。咁、那個理由咧，亦都係疫情嘅考慮啦。咁但係我哋見到咧，舊年咧似乎相對地警方嘅即係佈置咧，就似乎比起今年嚟講咧，就冇咁叫做咁緊啦。因為當然即係舊年亦都有一啲嘅鐵馬等等嘅地方，咁但係都係見到似乎即系周围所布嘅即系警力咧，就冇今年咁多。咁点解会有旧年同今年一个似乎都咁大嘅分野咧？如果比起疫情嚟到讲咧，其实即系今年同旧年个情况都有啲差异，系咪咧？ 嗱，疫情嘅问题嘅评估，我觉得即系都系到而家，我哋好多都有即系有关疫情嘅措施要进行，包括食肆啊、聚會聚集啊等等，亦都係喺現有嘅法律下面已經係做咗好多嘅一啲措施出嚟嘅。咁你話同上年嘅呢方面嘅比較啦，我咁睇法，即係 喺現時咧，就住依非法集會嘅襲擊嚟講咧，所造成嘅咧，大家見到咧，要付出嘅嗰個代價係好大嘅嚇。我哋亦見到有啲社會人士或者我哋啲前議員啊等等，都因為咁樣參與啲未經批准嘅襲擊嚟講，而係即係呢個係喺進入到嚟講咧，係被判刑嘅。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警方以現在咁去做咧，即係更加係唔清楚，大家都應該要守法，唔係等於喺上一年咁樣嘅情況之下出現，你今次就可以繼續落去。而事實上咧，依、這個係對佢哋參與方面係冇意思嘅嚇、啊，即係冇。即係如果係某方面係保護緊咧，我啲無謂咧，你喺裏邊再繼續咁樣做而事而以身試法嚇。咁、啊、所以即係你話我即係當然咧，對六四嘅問嘅呢方面嘅睇法咧，各人有各人本身嘅不同。有啲人對六四啊呢方面咧就係好有佢嘅前意見啊。當然大家之間有不同嘅理解，有即係六四無可以咁講，喺開始嘅時候咧，一個即係特別係學青年學生嘅一個對國家啊嘅一個愛國行動，但係後期已經係變成咗一種愛國嘅參與，即係呢個顛覆參與嘅。呢啲嚟講咧，當然有啲人唔認同咁樣啊，並且將佢變成一種屠城啊等等啊，但係亦好多數據顯翻或者資料顯翻，亦有不同角度。當時嘅嚟講咧，執法者亦係受到好大好大嘅呢一方面嘅傷害。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即係每一個人有對六四有不同睇法，但係嚟講咧，你話要參加一個未經准許嘅活動下邊去，即係咁樣情況下邊咧，我覺得呢、這個你現在啊。佢需要付出可大嘅代價，咁再加上咧，即係嗱，我已經喺一啲網上咧已經提到咧，有啲人啊都已經係即係喺唔係淨係喺維園啦，喺其他地方有啲嘅即係一啲行為啊，即係去表即係去做緊嘅啊，類似呢啲咁樣咧，即係我覺得即係警方係評估嘅，如果你繼續咁樣落去咧，係隨時會啊，我哋。在一個嘅修例事件裏面出現嘅一種暴力啦、暴動啦、黑暴啊等等呢啲事情咧，隨時都會卷土重來。呢啲情況我哋唔希望見到嘅。我哋要珍惜到咧，喺現時剛條例出咗之後，我哋香港現時嘅整體社會嘅秩序嘅安寧，喺呢啲我哋大家都見到。因此咧，警方到而家所做行動咧，即係其實就係執行翻。啊！有關嘅呢、這個公安條例以及嚟講咧，係確保香港繁榮啊呢、這個秩序呢、這個能夠每個市民都能夠守法嘅情況之下去進行，我覺得呢個係合適嘅步。 但係如果你根據你嘅分析啦，即係今年同埋警方今年同舊年咧，警方喺布防上面嘅一啲嘅差別咧，其實最主要嘅原因會唔會係國安法生效前同國安法生效後嘅一個咁樣嘅原因呢？ 國安法當然有影響嘅，國安法係好清楚咧，即係如果即係你有啲活動係會發展或者危害到即係國家嘅安全、社會嘅安寧咧，呢點咧國安法授予嘅權力嚟講係會即係更加大。咁但係我去到今天而家睇落嚟咧，都係主要係執行翻而家嘅即係有關公安條例裏邊嚇。即係集會啊，啊或同埋呢個有關疫情而家採取呢方面嘅措施，呢、這個做法某方面講真係就唔會令至到有啲即係喺過往覺得啊，我都係一種嘅自己個人行動或者即集會行動傷害社會，可能有啲人咁樣睇法，但事實上呢、這個現有嘅集會嚟講咧係違反咗法律，我哋香港一定要進入翻回復翻。我哋一個法治嘅社會，我哋喺香港係需要大家一齊去守法。喺咁嘅情況下邊，我哋香港先至能夠即係更好地啊，即係令到我哋每一個人啊嘅生活咧啊更加能夠安穩。 咁我想問，即係如果今晚咧有啲市民喺唔同嘅區域，佢哋唔係一齊嘅，都係可能係著住黑色嘅衣服啦。咁然之後可能係各自去點蠟燭啊，或者係即係亮住一啲嘅燭光啊等等咁樣。咁呢個會唔會有任何風險咧？對嗰啲市民嚟講，分開嘅，即係冇約定曬嘅。 意明可能呢點咧就要睇真係個別嘅情況係點樣。如果一個人咁樣點住行，咁即係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噶。咁啊，悼念六四，究竟啊系唔系都可以喺而家嘅香港嘅法例之下咧，系可以继续进行咧？根据咧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就话啦，本港咧系并冇法例禁止悼念六四噶。咁但系如果有人组织啦、策划啦，去唔同嘅地方咧，啊喺度叫咧，打到一党专政嘅口号去悼念咧，就可能会有机会违反港區國安法噶啦，咁佢就話，即係無論去維園啦，或者其他地方啦，自己攞住支蠟燭啦，或者做其他嘢啦，都唔會犯法。唯一有機會犯法嘅咧，就係顛覆國家政權嘅目的，就好似頭先咧所舉嗰個嘅例啊，就係嗌一啲口號，認為咧呢個唔單止係嗌口號，而係咧有組織或者係策劃，希望引起好多人認同咧呢個顛覆國家政權嘅目的，先至會有機會咧。违反港区国安法，咁所以佢就去呼吁咧，即系市民咧就唔好以身试法啦。咁究竟即系如果啲人喺唔同嘅地方分别去做呢件事，咁嘅情况又系点样咧？咁汤家维都有系即系同其他媒体讲过啦。咁佢都话咧，要视乎大家咧系咪有协议或者系组织噶，例如咧就系、是大家有即係成一百人啦，分開十組啦，每十個人去同一個地區咧，就做同一件事咧，咁就有機會咧係觸犯串謀干犯限聚令，就係一個咧違法嘅行為嘅。嗱，咁亦都咧，即係我哋睇另一個法律意見啦，就係、是、港大法律學院公法講座教授陳文敏啊，去接受咧明報嘅查詢嘅時候啦，就話即係如果係有啲人不約而同咁樣攞住燭光去維園，會唔會被定義為集會咧？咁啊，陳文敏就解釋咧，即係個風險咧就唔係冇噶，因為咧集會意思咧就指一班人嘅聚集，如果各人咧有共同目的。同樣希望咧去維園做事已經係構成咧參與集會，咁但係咧，如果香港各地咧恰好係有人咧各自攞蠟燭咧喺街上面行走，但係咧就係分散各地路線地方都唔同咧，只係咁啱咧同樣係攞住蠟燭咧，就好難講咧話係一個嘅集會嚟嘅。咁啊，其實咧都有一啲唔同嘅法律意見啊嚇。咁啊，電話號碼18723111。咁啊，睇到咧有傳媒咧報道啦，就係、是、一啲嘅網媒。咧佢哋喺维园附近啦，睇住嗰个嘅情况啦，咁就即系睇到咧，警方其实喺维园嘅出边嗰度咧都有摆咗嘅人唔同嘅人手喺度嘅，咁亦都咧有一啲嘅人士啦，譬如有一位嘅人士咧，佢系着住一件白色衫，咁有平反六四、战斗到底呢一个口号嘅人士咧，就亦都系俾警方截查啦。咁不过与此同时咧，亦都系有一啲嘅人咧，就喺其他地方咧摆街站，就俾市民咧。係即係擺住一啲平反六四嘅一啲咁嘅文宣咧，咁雖然咧警方咧係有在場監視嘅，咁但係暫時喺一啲嘅即係網絡嘅媒體度睇到咧，就都係即係個街站都仲係擺咗喺度，不過警方咧就喺附近嗰個監視嘅啫。電話號碼18723111，有位聽眾黎先生，有咩睇法？黎生， 係啊，陳燕平， 你好，黎生，係 我咧就。香港人呢32年我都冇参加过支联会，但系我又唔反对佢哋咁样嘅和平集会。 嗯， 又觉得咧，而家呢两年呢个特区政府咧就好小气啊，做埋晒啲唔应该做嗰啲嘢，所以我咧就今晚就好反感啊，对呢啲差人咁样做嗰啲嘢，系咪你俾外国政府睇住噶啦？新疆嗰啲事件嘅，你信唔信佢话冇打压人呢？系咪香港而家打压到真系我哋都唞唔过气？我真系即系觉得呢个中国大陆同而家嘅特区政府咧就相当小气嘅，嗰样又唔得，嗰样又唔得。 嗯， 系嘛？ 但系阿黎先生啊。 但黎先生，其實呢即警方呢他們就即考慮到疫情啦咁樣，所以就對於支聯會呢舉行呢、這個即呢個維園舉行燭光集會嘅呢個申請呢就係、是、拒絕咗，咁所以呢嗰一度個嘅集會呢就係、是、禁止咗，咁亦都係基於呢嗰、那個集會係被警方引用即禁止咗啦，咁所以呢警方係引用公安條例呢就先至去封鎖維園部分地方㗎咗，即其實如果睇翻即警方所講咧，其實佢哋之前即反對呢個維園嘅集會咧，都係有一個防疫嘅考慮喺度。 即係咧，唔好揾疫情嚟講啦，而家根本疫情已經冇噶啦，已經有乜嘢事？你如果係你搭下地鐵啦，我晚晚收工搭地鐵嗰度，咪仲人多，背脊對背脊，面對面。坐巴士隔離攞個乜水嘅我都唔知，點解嗰啲又冇限聚令呢？係咪呢啲咁嘅打壓係一種借口嚟嘅？覺得呢個特區政府相當小氣嘅。如果係咧，叫佢睇下地鐵，尤其是嗰兩條最耐嘅一個觀塘線、一個荃灣線呢兩個咧，你要睇下，真係恐怖到不得了。 係，明白，多謝曬阿黎先生嘅意見啊嚇。咁啊，電話號碼18731，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另一位嘉賓啦，就係支聯會嘅秘書蔡耀昌啊，蔡耀昌你好。 系你好， 系点样睇呢？警方佢今日晏昼两点钟开始咧，就封咗维园嘅都相当多嘅地方啦。点睇呢个嘅即系部署咧？ 我谂呢个警方嘅部署都非常之惊人，亦都系不必要嘅大阵仗啦。而家成个维园咧，就我谂大家平日都可以去嘅地方啊，即系都大致上都封晒啦，即系足球场、篮球场、中央草坪。甚至喺通道，咁睇嚟咧，我印象中都係接近前所未見嘅，就即係而家可能仲比疫情高峰期即係仲封得多添。基本上警方就話用公安條例係去封，但係有乜嘢咁大嘅一個保安風險咧？即係而家佢淨出到咁多嘅警力，我哋都好相信。即系市民都已经好清楚，即系嗰个情况。我当然我哋作为支联会，亦都系一方面系一路都系谴责，即系警方呢个咁嘅做法系不必要，同埋系恐吓市民嘅。另一方面，当然我哋都希望喺呢个紧急关口嘅时候，即系市民都应该要系从嗰个合法安全嗰度去考虑啦，即系尽量避免眼碰眼。但系无论如何咧，就我哋想象唔到，即系警方点解有必要咁样去封一个危险嘅地方？因为我谂都仲有过往啊，亦都有唔少市民去维园，唔系净系集会嘅吓，咁亦都可能系有其他嘅活动啊，或者系一啲休憩啊，咁所以绝对我哋觉得系系咪想造成一个？進一步去營造一個緊張威嚇嘅氣氛咧，咁我諗呢度即係警方確實係已經做曬得太過濃咧。 嗱，但係咧，如果根據警方咧，佢哋解釋翻嗰個嘅理據啦，佢就話咧，其實係即係根據情報咧，仍然有人繼續漠視警方嘅反對啦，透過唔同嘅途徑啦，包括係互聯網啦，同埋社交媒體啦，宣傳咧，同埋鼓吹煽動公眾咧參與非法嘅集會，咁亦都有理由相信咧，今日咧會有人咧唔理會警方嘅反對咧，繼續咧係去原定嘅集會地點進行活動，咁所以即係警方咧就先至去引用咧呢個公安條例嘅相關條文咧，就封咗維園。其實佢係擔心即係有人真係喺嗰個聚集咧會構成問題。 嗱，當然咁警方有佢嘅講法啦，咁但係確實係如果你從嗰、那個叫做公安嗰、那個角度咧，事實上嗰個可能嘅。叫做會造成一啲危險情況啊！呢、這個睇嚟都係差好遠嘅。就我諗，無論如何咧，其實我哋見到今日個警力嘅部署，同埋即係佢咁大幅封圍園咧，我哋係不能我哋懷疑咧， 除了他說是一個以的公安條例那個考慮之外呢，是不是其實是有一個政治的目的在後面，就是營造一個氣氛，是完全想禁制香港人是悼念六四呢，就算用什麼的形式是去悼念啊，都是就算是很小規模啊，都是想做一個這樣的禁制或者營造這個氣氛呢，咁呢個令到我哋懷疑嘅，警方又好，特區政府又好，係咪背後其實係有呢個咁樣嘅考慮？事實上咧，就大家都知道，而家喺中國內地咧，係過去嗰三十幾年，每年儘管係有部分嘅內地嘅人民係透過包括活動啊、聚會啊，或者係一個網上邊嘅信息，去悼念六四咧，都遭到好多嘅打壓。咁係咪而家將呢個內地嗰套都伸延嚟香港咧？確實係令我哋非常之擔憂嘅。 但係蔡耀昌，即係如果我哋比較翻起即係舊年嘅情況啦，咁同樣都係維園嘅集會咧就被禁止嘅，咁但係仍然係有人入咗去維園嗰度啦。咁但係如果睇翻警方今日嘅答覆咧，佢就話即係警方所有嘅執法咧都會考慮到香港國安法。咁呢个会唔会系一个都几主要嘅不同之处咧？ 就确实系我谂尤其是今年相比于不单系过往好多年相比于去年嘅情况咧，今年确实香港已经多咗个国安法。亦都我谂成个政治气氛啦，因为近年我谂中国政府都好强调嗰个国家安全。亦都強調咧對香港有一個全面嘅管治權啊，咁喺咪呢度即係都令到中國嘅一啲包括佢哋政治上係希望做嘅嘢，都係要透過喺特區咧都能夠落實咧啊。咁而家就其實個國安法咧就到底係點樣理解咧，點樣用咧就都難以捉摸嘅啊。包括我諗而家話佢哋去限制六四嘅维园集会咧，政府或者警方嘅理由咧，就完全唔系讲国安法嘅，系讲一个疫情嘅啫吓。咁虽然我哋都唔好同意啦， 限聚令啦， 公安条例里 边 就话系系啦，即系疫情原因啦，即系即系主要就系咁，亦都话因为有限聚令，咁样样，所以就话如果系群众聚集，会有一个公众卫生嘅风险。嗱，无论如何咧，就喺个佢到其實今日咧，到今日咧，喺嗰個警方或者特區政府咧，都未有就六四相關嘅活動或者就支聯會嘅存在咧，係直接嚟用國安法嘅。當然我哋唔知道未來會唔會用啊，但係咧我哋睇到佢一方面唔係直接用國安法咧，但係佢哋好多嘅處理咧，已經似乎滲透咗好多嘅政治考慮啊喺度啊。咁所以嗱，呢個咧係令人係覺得，即係佢有少油抱皮、談判遮面咁樣嘅，其實就係似乎係有一個政治嘅考量同目的嘅。 咁我想问啦，即係因为今日呢亦都有传媒问过警方啦，就係如果有一啲嘅人士呢喺封锁区以外或者係其他地区呢着黑衫举起蜡烛呢，係咪违法呢？咁警方嘅答法呢就係难以一概而论，相信市民呢心中有数，警方有需要嘅时候呢会经查问了解动机呢同埋取证嘅。咁你对于即係呢一方面即係警方嘅回复，咁同埋即係对于市民啦，如果佢哋即系今日啊，如果佢哋真系喺即系唔同嘅地方去到，即系举起蜡烛或者其他嘅所承受嘅风险，咁你又会点样去评估咧？ 首先，我哋都认为近期警方嗰个对法律嘅理解同埋执行咧都似乎已经系对嗰个人权嘅保障呢啲好基本嘅宪法权利咧系越来越漠视。甚至我哋係認為係可能係有叫違法之嫌，不過咧就呢方面當然係如果係有相關嘅個案嘅時候咧，可能要有待訴訟法庭嘅澄清。不過我哋亦都必須係即係要現實啲去睇到咧， 而家警方可能都個執法已經係有理冇理，可能都已經會做噶啦。咁所以喺呢一個嘅風口位咧，支聯會係認為確實香港市民都必須要從嗰個合法安全嗰度咧係認真考慮啊。即係諗儘管我哋可能唔係好同意警方嘅處理，甚至反對。我哋都要小心考量大家嘅每一步啊，其实都系需要希望大家系安全。 好，唔该晒你蔡耀昌，倾到呢一度啊。蔡耀昌咧系支联会嘅秘书嚟嘅。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呢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嘅系谭永辉。 在《星月茶座》飾演火氣十足的位大廚的 Jamila， 其實是一位年過八十的慈祥婦人。今晚她會教大家整一味新疆美食羊肉手抓飯。 深夜一點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廣播，今晚重溫的節目是 《星月茶座》。 I remember you， 迷戀的心未減退，我願一生記取，从没再想。 记忆是怎样产生？面对不如意的事，又可不可以将记忆 无痛删除？电视节目午夜广场真是好科学。今晚 忘记你我做不到， 但你认识人脑结构， 望你能够记住重要的人和事。 今晚十一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回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电话旁边有位听众何先生啊，你好何生。 系你好啊，主持人。 你好。 系。我都系关于讲下六四啫。 系。 关于咁嘅，我头先咧本嚟我旧年都冇打你嘅电话，因为年年都有六四。咁但系咧，我就今年我听见你又是访问啦啊嗰、那个叶国谦啊，咁样。我記得你前年已經訪問過佢嘅咧，佢喺城市論壇，我聽到佢同阿李卓人大家對話，咁樣佢話叫阿李卓人咧就清醒啲咧咁樣。咁其實老實講，佢綠色嘅事，大家我覺得大家每個人都心中都有數嘅。咁但係如果既然你覺得你又啱嘅，我又啱嘅，咁你中國政府可以公開個真相啊？你而家公開個真相係咁啊咁係咁樣嘅事情，咪咁樣嘅事情咧？等人民後面嘅人，我哋嘅後人，嚟讨论，同埋咧写进历史，教即系话俾以后嘅人听，即系吸取教训添啊！最主要系咪先？即系咁样，即系起码唔使你又话你啱，我又话我啱，咁你咪你公开个真相咯，系应该系咁就咁咯，咁你就可以等人民嚟判断啊嘛，咁你都要你又唔公开真相，咁即系证明系你自己心里有鬼啫，系咪先？又唔讲，咁你而家历史教科书都冇讲噶，你好多我哋嘅后人都唔到六四发生咗咩事噶？32年前的事都不知道的、即是大陸方面的人那些很多學生完全知道六四的。那為什麼不公開？既然你覺得中共政府做得對，為什麼你不公開政府、那你說教你始終自己的歷史始終要講俾後人聽的，你呢段是一個歷史嚟嘅，你唔能夠就咁抹咗去嘅。咁你得我哋嘅後人點了解呢嘅幾十年才年嚟嘅情況？就算你中國嘅話而家嘅嗰、那個水好咗啦，即係嗰個生活好咗啦，嗰、那個經濟好咗啲啦。咁係啊，咁你可以講啊，係啊。咁你淨係講呢啲咩？咁你唔好嘅嘢咧，或者叫做唔好啦嚇，唔好嘅嘢你都係應該講，都應該俾後人知道噶嘛。 明白，多謝曬啊，何先生都講咗佢嘅意見同睇法啦。咁啊，跟住咧電話旁邊我哋有另一位聽眾嚴生啊，嚴生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 係你好，請講。 系，我想讲下咧，今日六四咧，其实就我觉得即系你话封维园啊，你话封边度嗰啲咧，我都觉得无可厚非嘅，即系基本上佢而家都唔会俾任何市民去做呢样嘢噶啦。不过我想正正发表一样嘢咧，就系啱啱咧，我就喺西区海底隧道过海，就向呢、這个西环方向啦，就塞咗大概半个钟啦。咁而家就应该塞到澳海城噶啦，基本上。咁我就觉得佢哋咧就派咗差唔多接近30个警察就企喺度啦，就列队啦，就唔知喺度做紧乜嘢喎。我就真系唔系好清楚。我想即系警队或者有冇啲出嚟讲翻究竟发生紧咩事？你要封咗红隧啦，西隧同埋东隧全部都有嗰啲路障，你哋 work 即系嚟系做乜嘢噶咯？ 即系佢哋做一啲嘅截查嘅工作系咪啊？ 係啊，但係佢好擾民咯、啊，即係擾到人哋。基本上星期五呢個時間應該都會比較塞車嘅，但係都冇，而家就更加塞到去，即係基本上都塞到三條隧道都行唔到。咁其實佢用咁嘅警力去搜查啲乜嘢咧？我又唔見佢有搜查過任何一架車、啊，佢哋都係列隊式咁樣企喺度。咁究竟係咩事？可唔可以有冇啲警務人員出嚟講下，究竟發生緊咩事要咁樣做咧？你知唔知道星期五傍晚時間咧，放工時間係好塞車嘅咧？ 明白。 得三條隧道。 明白。 咁我就想知道一樣嘢啫，其他就冇乜嘢發表啦。 好多謝曬嚴先生嘅。咁啊，根據咧有位媒體報道啦，其實警方就晏晝三點幾開始咧，就喺紅磡海底隧道往港島嘅方向咧設置咗一啲嘅路障啦，同埋咧檢查某一啲嘅車輛嘅。我哋都曾經邀請警方回應咧封閉維園指定範圍嘅安排，不過佢哋就話未能安排到有人接受訪問。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大涌桥路交通意外啦，都仲系处理紧啦。而家去马鞍山方向，介乎小沥源路至到火炭路嘅全线仲系封闭嘅，一带比较挤塞，多条巴士路线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另外隧道方面咧，现时三条过海隧道都系有特别安排啦。九龙入口嘅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噶，控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去到培正道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船街天桥近灯打士街，通去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西九龙公路和连翔道的车龙都是排到去南昌公园。鲤鱼门道去油塘和东隧九龙入口方向，近住汇景花园一段呢，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都是有特别安排，龙尾排到去青朗公路近锦上路站，而南湾隧道以及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青衣西北交汇处。下一次再见。 元一一零点一六，瑞士法郎零点九零五，加元一点二一三，人民币六点四一，英镑对美元一点四一二，欧元对美元一点二一一，澳元对美元零点七六六，新西兰元对美元零点七一六。港金报17,280蚊，比上日收市跌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0，啱啱转咗1870，买入价系1870.31美元，卖出1871.1美元。港汇指数100.6，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咧，近明爱医院嘅快线有意外。今年时一带嘅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清丽苑，反方向去荃湾都车多噶，龙尾就喺松屋村。咁至於較早前大涌橋路嘅意外事故仲係處理緊，而家去馬鞍山方向，介乎小瀝源路至到火炭路嘅部分行車線係封閉，一大車多。隧道方面，而家多條嘅隧道入口一帶咧都有一啲特別嘅封路安排嘅，影響到附近一帶嘅交通都係非常擠塞。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嘅車龍排到窩打老道近太子道西，東九龍走廊過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車龍就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過海龍尾渡船街天橋近山東街。咁而西隧去港島方向咧嘅車龍都係非常長，龍尾去到西九龍公路同埋連翔道都係近南昌站。鲤鱼门道去东隧方向近汇景花园一段嘅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近大榄转车站一段嘅龙尾就去到青朗公路近锦上路站，而南湾隧道同埋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近隧道入口一带，龙尾就喺青衣西北交汇处。其他一般隧道嘅情况咧，而家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荃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实施紧近气性封闭措施。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分别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交通繁忙，龙尾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城市花园一段车多繁忙。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一段咧非常挤塞噶，车龙排到过咗九龙城回旋处，龙尾分别去到界限街近书院道，同埋亚街老街近九龙医院。咁而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就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开。

第一堂色无限，色无限，无限知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晚上嘅六点四十三分，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噶。星期五晚咧，亦都有我哋嘅一周时事点评啦。咁啊，今日咧直播室，我哋有两位嘅传媒嘅朋友咧，一位咧就系谭慧妍啦，你好。 系，大家好。 系啦，仲有咧就系嚟自港大嘅传媒学者咧，就系傅景华噶，你好。 大家好。 嗱，咁啊，今日咧就系六四事件嘅32周年啦。咁而喺香港嘅维多利亚公园啦，已经连续第二年咧就唔能够申请到警方嘅不反对通知书，唔能够咧系举行到佢哋嘅烛光集会啦。咁今晚嘅烛光集会咧系被禁止咗嘅。嗱，咁啊，其实咧过去咁多年以嚟咧嘅烛光集会咧，即系亦都有一啲人咧就话佢其实都充满咗好多嘅象征意义。同埋好多嘅符号意义嘅，咁啊，今年连续第二年，警方系以限聚令同埋疫情嘅理由，而系唔批出呢一个嘅不反对通知书，禁止咗呢个集会。咁到底对于我哋过往去解读啊呢啲符号嘅时候，会起咗啲乜嘢嘅变化咧？咁呢啲符号咧，包括咗啲乜嘢咧？就系即系过往有啲人就讲，一个咧就系牵涉到香港嘅自身嘅，就系一国两制。咁另外一个咧，亦都系牵涉到咧，即系内地嘅。过往咁多年，都好多年啦，唔系年年都有，但系过往都相当之多年咧，喺六四嘅晚会入边咧，都有天安门母亲运动嘅成员咧喺度咧系发表一啲嘅录影讲话嘅，咁啊今年咧原定咧亦都系会有嘅，咁但系今年咧就佢哋唔能够喺个集会度发表讲话啦，咁亦都有唔少嘅传媒咧再访问翻呢一班嘅天安门母亲，对于香港今年冇维园嘅烛光集会系点睇？其中咧，阿张先玲咧，佢就讲咗一句即系咁样嘅嘢，就话非常感激咧组织者同埋香港嘅同胞，非常咧感谢咧佢哋坚持咗30几年，就话佢作为死难者嘅家属，作为天安门母亲咧，系非常之感谢，而且会永远咧铭记在心，亦都话咧就系天下无不散嘅演绎，亦都系嗰句说话，形式被禁止。精神永遠留在人們心中，呢、這個就係張先玲咧去接受咧眾新聞嘅時候咧嘅一個嘅説法嘅。嗱，兩位即係兩個嘅符號角度，一個就係用香港嘅自身出發，一個就係對於內地呢啲嘅天安門母親即係嘅人士嘅精神嗰方面嘅支持，點睇咧？譚慧儀。 我都好同意你頭先所講嘅，即係過去即係香港回歸之後到依家啦，今年第24年啦嚇。咁過去咁多年，每一年維園嘅燈光，即係個燭光咧，係一個非常之有象徵意義嘅。即係你頭先講咗幾個嘅象徵意義，我自己即係從一個做新聞嘅人嚟睇。即係最大嘅象徵意義，其實就係即係呢個我哋話一國兩制。 嗱，不如咧，唔好意思啊，譚慧儀打斷你一陣，喺繼續落去嘅時候咧，我要先講一個特別嘅交通消息，就係一列由紅磡開往旺角東站嘅列車咧，懷疑發生故障，需要以慢速駛往旺角東站，列車服務受影響，需要額外嘅行車時間嘅，就係東鐵嘅一個嘅公佈嚟噶，咁啊請大家留意啦。繼續啊！一國兩制 係呢度咧，同大家講一個小故事咧。咁我就諗翻其實係1996年即係我哋回歸之前嘅前一年啦嚇。咁每年嘅人大政協兩會咧，喺北京咧都會有到最後都會有呢、這個總理嘅記者會，咁係全國直播嘅。我好記得咧，即係嗰一年咧，我都喺北京採訪兩會，咁亦都好幸運咁啦，即係就我係。 被點到去提問嘅。咁當時嘅總理咧係朱鎔基。咁當時我係問咗佢呢條問題，我仲有一年咧就會香港就回歸啦。咁回歸之後咧，即係譬如香港人每年呢個悼念六四嘅活動，仲可唔可以繼續咧？咁當時朱鎔基總理嘅答案咧，我咁多年我都記得嘅。佢係話：九七回歸之後，香港係一國兩制。在香港的任何的活動，當然他沒有直接講到這個，就是但我問題是問緊六四的，他就說所有的活動呢，只要是符合香港你們本地的法律和符合基本法，就應該就按照法律去做。那我覺得呢，就是在香港我們一個守法的社會，都是一個是即係以我哋守法啦，即係香港呢個法治呢個亦都係香港嘅一個基石嚟嘅，即係都係我哋大家好珍惜嘅一個value， 即係我哋好珍惜嘅價值。咁多年嚟呢一個香港嘅喺維園呢啲燭光點起悼念六四，咁一直以嚟咧都係起碼官方冇嚟取締啦，咁即係一個合法嘅同埋個活動咧，你係申請警方不反對通知啊，咁喺個合法嘅情況之下舉行嘅。咁呢兩年咧，你頭先講到即係舊年同埋今年咧係取消咗啦嚇。咁客觀嘅原因大家都睇到係因為呢、這個的而且確咧係有呢、這個疫症，即係疫情，即係呢個新冠嘅疫情。咁今年咧之所以咁特別咧，係除咗呢個疫情之外咧，亦都係國安法實施咗之後嘅第一年。所以今年即係今年係實施咗國安法之後嘅第一年嘅六四。咁變咗咧，即係除咗呢個疫情嘅呢個原因之外咧，就成件事咧就變咗係有一啲政治同埋係因為國安法。咁無論如何咧，就從一個感覺上咧，或者感覺上，你係會覺得，即係我哋大家會覺得，二十幾年都喺度嘅，係一個好象徵式嘅一個咁樣嘅活動，依家係取消咗啦。咁但係至於將來仲可唔可以咧，喺一個合法嘅情況之下，譬如話明年或者後年，又或者即係當呢個疫情係受控，或者係呢個群體免疫力啊，即係可以即係成立咗，即係可以有啲比較大型嘅聚會嘅情況之下，咁我覺得更加大一個問題就係話喺未來嘅一段時嘅幾年，喺一個即係香港仲可唔可以喺一個合法嘅情況之下舉行呢個悼念六四嘅活動？咁呢個咧就我覺得係今年咧嘅情況，同埋今年警方嘅處理啊，或者係咧我覺得應該係會大家都各方面都睇嘅，即係參與嘅人會睇啦，市民會睇啦，咁當然特區政府啊、警方佢會睇咧。其實我今日都同事之間大家就討論，其實我覺得今次咧北京佢亦都會睇下成件事。咁至於將來即係譬如對香港嘅政策啊，即係喺一國兩制嘅框架下邊，同埋喺香港的法律的框架下面，怎样可以是有一些合法的情况之下 去举行这个活动，又或者是在什么形式之下是怎样去做，这个是一个我只可以说是还有一个很大的问号在这里，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会怎样的。 嗯，好，不好意思，又要补充一个咧，即系特别嘅交通消息啊，就是关于刚才所读到嘅东铁嘅事故。咁啊，东铁嘅事故咧已经处理啦。较早之前咧，故障嘅列车已经系离开咗主行车线，东铁线嘅服务陆续回复正常，请大家留意。傅景华， 头先阿谭伟贤讲到关于即系即系将来究竟可唔可以喺一个合法嘅方式继续用即系喺。可能個疫情過後之後再繼續咧，我自己個人嚟講就比較悲觀嘅，我就覺得即係將來咧，即係可以繼續用喺國安法之後，可以繼續可以有一啲咁大型嘅悼念會嘅機會就比較微。但係即係我唔想講呢樣嘢，因為呢個純粹揣測，我冇辦法知道。我反而想回應翻頭先提到嗰個意義同埋個形式或者個儀式嗰、那個即係個關係嗰樣嘢，咁我自己的觀察咧，就係、是、我都想講翻個小故事啊嘛，係咪？講故事，我又想講故事。我自己本身咧就係做關於國內嘅社交媒體嘅研究嘅嚇。咁國內大家都清楚啦，即係佢根本冇可能係即係有一啲公開啊 嘅一啲活動係講嘅，曾經有試過發生，甚至乎有啲私人嘅活動都會舉辦，但好快都可能會被即係一啲公安去即係禁止咁樣。咁但係你喺一個受即係壓制或者係管制嘅即係環境之下，好似中國國內咁樣咧，點樣揾點樣去做一啲意義出嚟咧？其實國內好多人咧，其中一個方法就係喺網絡上嗰度啊，即係佢哋每年。看到即係六四，琴晚我哋都會睇住，其實有好多有唔少人啦，都會喺網絡上可能鋪即係擺一啲即係蠟燭啊，或者講一啲關於過往歷史嘅嘢，都好隱晦啊，咁樣都會提到有關即係八九年發生嘅事，好快又被審查啊，佢哋好明知道咧鋪咗出嚟，好短時間又會被審查，咁但係佢仍然咧係有好似個儀式咁樣咧，係表達咗呢個意義嘅。 即係閃一閃都會。 點解我講呢個例子咧？就其實我相信咧，大家如果將意義同埋儀式去分開嚟睇嘅話，而家我哋嘅睇到咧就個儀式咧係受壓制，但個意義咧，如果香港人仍然係有咁嘅即係訴求或者個要求未解決嘅話咧，佢會揾其他嘅方法去回應嘅。可能而家我哋未知道啦，即係咪喺個人唔係一個即係集會形式去悼念，究竟係咪？即係合法我唔好清楚啊，咁但係可能佢會轉化做一啲咁嘅模式，亦都可能將來佢喺網絡上，個個人都有手機啦，個個人都有社交媒體，去用佢個方式去悼念，亦都有可能。我再簡單啲嚟講就係、是禁止儀式係唔可能去禁住香港人嘅訴求。 讲到咧，究竟即系香港人点睇六四咧？呢度我又想讲一讲咧，就系、是、香港民意研究所嘅一个周年调查。咁大家都知道，就算系佢哋以前咧系继续喺香港大学嘅时候啦，都已经系年年咧做紧呢一个嘅周年调查啦。今年咧亦都唔例外噶。佢哋咧系民意研究所啊，佢哋系访问咗咧1004位嘅香港市民，就用电话咧去随机抽样嘅。咁亦都系问翻咧，即系过往所问过嘅问题啦。咁其中有一条咧，就系即系支唔支持平反六四嘅嗱，咁啊要睇睇，喺调查发现咧，就系、是、支持平反六四嘅市民咧系大幅下跌嘅，系占受访者入边嘅47%，系创2003年以嚟嘅新低，而唔支持平反嘅人士嘅数字咧。就大幅上升，佔28%，比起亦都係創咧2006年以嚟嘅新高嘅。咁啊，當然我其實都係好簡略地咧去引述咗，即係一個即係高位同低位嘅數字啦。咁但係我哋應該點樣去解讀呢啲嘅數字咧？嚇，係應該係要連續睇咁多年啦，咁多年嘅數字一齊擺上去比較啊，定係點樣睇我先至可以解讀到佢個調查背後嘅意義咧？傅景華， 我當然認為其實應該要再睇睇，即係跟咗，因為今年係第一年啦，即係嗰個國安法退出之後第一年有呢、這個即係六四咁究竟係咪呢個會成為一個長遠嘅一個趨勢？即係可能一路香港人可能改變緊嗰個想法啦，咁樣咁我哋可能要睇即係幾年後，亦都好同香港而家個政治環境有關啦。即係睇下政府對究竟執行嗰個國安法究竟係。即具體嘅係會對佢咩嘢有關啲乜嘢嘢嘅影響？具體地，究竟而家其實嗰陣時曾經有好多記者都曾經問過特首，究竟即係有關悼念六四啊，或者即係或者平反六四，甚至乎佢提到話結束一黨專政，究竟係咪違反國安法咧？都好似仲未聽到一個好清楚嘅答覆，究竟係咩？咁所以其實而家處於大家一個唔好清楚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依個數字我可能要再長遠睇多少少。咁但係另外有一組數字你都要留意喎，即係如果你講話，你調翻轉睇就話喺而家已經喺國安法嘅環境之下咧，好似有40%嘅市民咧都係仍然係認為平反六四，而家得20%係話唔需要嚇。咁、如果係喺絕對數字上咧，其實仲係仍然係佔多數嚇、你要考慮就係喺國安法嘅情況之下，大家都知道有一個咁風險嘅情況之下，仍然咁樣表達咧，可能其實已經有一個訊息喺度。 是 我自己就覺得咧，即係六四， 過咗咁多年，六四當年即係都係當年啦嚇，即係嗰、那個情況到今時今日，我好同意頭先阿傅教授話，即係我哋應該要睇長遠啲，即係先至比較清楚地睇到，即係呢個喺國安法之後，香港人即係對六四或者係對支聯會嘅前途嘅命運，即係將來有一個咩嘅睇法？因為你頭先提嗰、那個調查咧，其實。其中亦都有一條問題係關於支聯會，即係將來會係點嘅？係佢係要解散啦，定係要繼續啊？定係點？嗱，呢度我覺得有兩個概念咧，可能要搞清楚。第一，即係香港，我相信好多香港人，即係六四係即係大家心中嘅痛，即係一個心結，即係好希望去平反六四，係因為大家相信咧當年嘅學生佢哋係愛國嘅反貪腐啊咁樣。咁另外咧就係支聯會嘅口號，即係依家即係即係警方今次即係唔批佢哋，同埋即係依家有好多內，亦都有啲內地嘅學者啦，即係提出即係支聯會係咪應該要解散，就係因為佢呢個口號咧結束一黨專政咧係違反憲法嘅，即係即係如果係從法律嘅角度啦，好多法律學者都咁樣講，因為一部憲法。你中意佢好，唔中意佢好，佢系呢个国家嘅宪法。咁佢嘅宪法写明咗呢个共产党嘅领导地位。你话要结束佢，咁系咪会触犯咗呢个宪法同埋国安法咧？即系呢两样嘢，我觉得即系去维园或者系点起蜡烛嘅香港市民，系咪每一个都支持呢一个口号啊？定系佢真系一个好淳朴嘅一个感情？我就系想去悼念呢啲即系死咗嘅。年青人，即係呢兩樣嘢，即係如果將佢混淆咗咧，係有啲複雜嘅。咁所以咧，即係我自己就睇咧，即係嗰、那個即係嗰、那個你頭先提起嘅一集呢啲一啲嘅數字咧，其實有啲複雜嘅。即係我平反六四係一樣嘢，咁支唔支持支聯會繼續落去，又係一好大程度上係因為有咗國安法同埋佢呢個口號依家。呢幾日大家都在討論緊一個口號，仲令到支聯會仲可唔可以繼續生存落去呢？咁將來如果唔係支聯會，你有會唔會有第二個團體？我冇呢個口號嘅，我可唔可以去組織呢個紀念六四嘅活動咧？即係好多問號仲喺度咯。 好，休息一陣啦，我哋聽一節七點鐘嘅新聞報導，電話號碼18723一。 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有骤雨。而家嘅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呈祥道，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马嘉烈医院对开。咁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马嘉烈医院对开。咁而家反方向啦。呈祥道去葵涌嗰边，近住蝴蝶谷咧，都系车多繁忙噶。另外，较早时大涌桥路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啦，而家向马鞍山方向，大涌桥路介乎小沥源路至到火炭路嘅呢一段咧，部分行车线仲系封闭嘅，一带比较多车。隧道方面，多条隧道嘅入口啦，都系有封路安排噶，咁影响到附近一带嘅交通啦，都系相当之挤塞。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龙尾去到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山东街；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分别排到西九龙公路同埋连翔道，龙尾都去到南昌公园；鲤鱼门道去油塘同埋东九。同埋东隧嘅九龙入口方向，近住汇景花园嗰段咧，车龙就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都有特别嘅封路安排噶，龙尾去到青朗公路近住锦丰台。南湾隧道同埋长青隧道出九龙，近住入口嘅车龙咧一路排到近青衣西北交汇处。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北角警署，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华润大厦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 是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啦，取消了间封措施噶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伟业街近上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 Mega Box。路面情况主要就是九龙方面咧比较挤塞啦，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嗰段龙尾塞到去近九龙城回旋处，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咧龙尾就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翠屏道交通繁忙，龙尾德宝花园。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是车多挤塞，龙尾窝打老道桥面，西九龙走廊去塘尾道塞到去美孚。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那段龙尾塞到去近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锦田公路高埗油站去元朗。最后呢，环保署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杜思容，收到一名在今年四月六日出生的女儿的福利事宜。陈清文，收到十一岁儿子的福利事宜。郑建华，收到十一岁儿子的福利事宜。亦都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任佩斯，收到一岁女儿的福利事宜。周荣恩，收到两岁儿子的福利事宜。林雪莹，收到两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寻找两岁男童的生父，男童的生母是林雪莹。寻找三岁男童的生父，男童的生母是韩佩恩。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 2892-5325。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的时候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里，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都说你没用的啦， 那你又几有用啊？ 都说你好蠢的啦， 那你好醒咩？ 都说你核突的啦， 你又靓在哪里啊？ 生活上的冲突可以说是无可避免的，究竟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处理冲突呢？开心教室之为什么要调解，请来香港调解学院院长郑慧琪 Roy Sir。 逢星期五开心日报节目时段内播出， 开心日报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杜文蔚、陈淑兰、黄桂林、林超荣、彪爷、榴莲，日日开心。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星期五晚，今日我哋嘅一周时事点评咧，就分别有我哋嘅传媒人啦，谭慧仪啦，以及系港大嘅新闻学者咧傅景华嘅。咁刚才咧就同大家讨论到啊，喺今年咧维园咧嘅烛光集会咧就系被警方咧系禁止咗噶。咁究竟有啲乜嘢嘅象征意义咧？咁啊嗱，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又有啲乜嘢嘅睇法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噶。有位听众，我嚟听听先。周小姐喺度啊，周小姐你好， 系三位好， 你好，请讲啊。 系咁，我想讲翻六四啦。咁譬如话今年嚟讲系首次咁严厉啦。咁其实我哋咧就我唔知几时我哋开始咗呢个公安法嘅，咁我就即系完全唔知情。 公安条例都开始咗好耐噶啦，历史悠久啊。你讲公安法定国安法啊？ 公安 条例好耐噶啦吓。 哦，唔好意思，咁我唔知。 唔 紧。咁我就想问一下啦，即系譬如话，其实我哋而家唔知个红线喺边度。咁譬如话我想去维园嗰度，咁但系咧我就唔系点烛光嘅，我咧只不过系即系开着我手机啫，咁啊得唔得咧？ 咁譬如话我食完饭啦，啊，我想落楼下点就支蜡烛，咁又可唔可以咧？咁即系佢又话譬如话你就算唔同一个地方，但有共同目的咁样咧，都可能违法噶咁样。咁我就想即系讲清楚，究竟我哋点样做先系唔违法咧？咁样。 今日亦都有传媒问过警方呢个问题嘅，不过警方就即系。亦都冇一个好仔细嘅回应啦，即係究竟如果你喺呢个封锁范围外或者其他地区着黑衫举起蜡烛，会唔会犯法，会唔会係违法呢？咁样咁警方亦都话即係难以一概而论嘅，咁同埋亦都话有需要嘅时候呢就会去查问了解佢嘅动机同取证，必须係有足够嘅证据先至会采取进一步嘅行动，呢个係警方嘅答法。 系，咁佢哋通常都我要睇你事前啦，同埋你事后啦，同埋你嘅动机啦，咁通常都系咁样答嘅。咁我哋就即系其实我系冇动机嘅，我冇动机嘅完全。咁我只不过话我想落去楼下嗰度点一支蜡烛啫，咁又得唔得咧？ 好，多谢晒阿周小姐啊，即系我谂系讲紧唔同人士心入边嘅一啲某啲人士心入边嘅困惑啦。听埋陈先生，你好，陈生。 系你好，各位 你好，请讲 咁样嗱，八九云云文运六四事件咧，大家心中都有把尺噶啦。中国政府啱唔啱，亦大家都知噶啦。即系我嘅意思，即系咁样。其实好多市民都讲一定要行晒出嚟。咁如果我哋系自己喺个心中入边，系要记住呢件事嘅，自己喺翻自己个区，自己企埋一边，一样得嘅啫。而家点解话？点解咁多人话投诉话差人？警察一定要封晒一路，大家唔好忘记上一年，好多团体都话佢自己系和理非，好多团体都打个旗号出嚟，都系我哋系行嘅啫，我哋唔会搞事。但到头来，我哋每一次完成咗游行之后，甚至乎游游下后边发生咩事，大家心里有数，已经系根本系有一批人就会借住你哋呢啲游行，然后喺后边就搞。而家政府。想是这样，无非都是其实他们一个原因而已，就是不想再有冚唪唥交通灯烂晒，整个地铁站瘫痪晒，就不想再有这件事发生啫。如果大家都是包容一下的，我又调转讲啊，今年你们不出，下年如果疫情完了，你不看香港政府还是不是怎样，看用什么藉口咯，到时那块镜不是照晒出来咯。 好，多谢陈先生的意见，还有位黄先生，最后听埋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咁咧就我自己睇六四嘅紀念燭光晚會紀念咧，就我覺得其實佢紀念係冇問題嘅，不過問題就係話佢咁好側重一樣嘢，就係要去貫徹一個口號，就係話要結束一黨專政。因為其實你睇人睇翻人類嘅歷史啦，就每一個政權啦，多多少少即係會有啲不光彩嘅事。咁佢中共佢的確係32年前係即係我都認為係做錯咗啦，依個客觀嘅事實。咁做錯咗，但係佢有冇啲嘢做啱咗咧？但係我覺得佢有好多係做啱咗嘅喎，例如佢即係民生嗰度咧，的確係好積極咁去改善咗大陸嘅民生啦，係咪？咁我覺得佢即係要可以提做一個提醒嘅作用嘅。即係佢支聯會嘅存在啦，同埋紀念六四啦，我覺得係應該係一個提升嘅作用，就唔係一個佢好似想最終目的係要即係要推翻佢個政權，因為咁樣咧係佢管即係暫時以佢管治得都幾好啦，同埋咁積極注重民生，同埋佢我覺得係應該係從呢個實際一面去衡量。即系去六四紀念六四呢件事嘅。 明白，好多谢晒黄先生嘅睇法啦。嗱，咁最后谭慧仪，不如好快地去讲一讲啦。咁刚才阿黄先生咧亦都讲到咧，即系中国近年嚟嘅发展啦。嗱，我哋睇翻咧，即系每年咧或者每次咧去讲到六四事件嘅时候啦，通常咧就系终于即系国家嘅发言人都话啦，即系六四事件咧就早有定性嘅，咁样都会系用呢个嘅答法嘅。而其实即系多年以嚟咧，其实天安门母亲咧，佢哋就提出咧三项嘅诉求。第一就系公布六四嘅真相啦，第二咧就对难属咧给予应有嘅赔偿啦，第三咧就系对于当年嘅责任者追究佢嘅法律责任。呢个就系天安门母亲即系过去嗰好多年以嚟咧嘅三项嘅诉求啦。咁我想问，即系如果我哋观乎翻即系 過往咁多年即係官方嘅定性嘅說法，其實起碼係咪都有機會，即係喺一段時間以內，即係呢個定性都比較難去做出一啲嘅改變咧？ 呢個定性咧，我個人睇咧就喺可見嘅一段時間之內咧，係好難會有一啲嘅改動嘅，即係我呢個我自己個人嘅判斷啦嚇。但是呢我就剛才幾位聽眾提的一個問題，特別是第一位周小姐是不是提話即究竟哪些做得哪些不做得。我自己就覺得呢，即是這一段日子呢都很多的討論。咁政府呢其實呢就亦都好似講得唔係好清楚咁。咁我覺得喺呢度呢其實有兩個層次嘅。第一就係純法律嘅層次，咁當然甚至特首你都唔可以講邊啲做得邊啲唔做得，你去等到法庭啦，係咪？但另外一個呢就係一個政府或者係一個從一個政治嘅角度或者一個大嘅角度，係咪可以講清楚？譬如話喺國安法之下一啲嘅呢啲咁樣嘅政治口號係咪即係違反憲法啦？即係或者係點？即係個等於一個提醒市民，佢係咪可以講得清晰啲咧？咁所以令到啲好多嘅普通嘅市民，即係頭先大家講到嘅，即係我即係心中係有個結，我係真係好想去悼念呢啲咁後生嘅生命。我係咪可以做到？係咩情況之下？我相信就好多香港人係希望喺一個合法嘅情況之下去繼續去表達佢哋嘅訴求嘅。咁至於話你頭先提到，即係天安門母親佢哋咁多年堅持嘅一啲嘅訴求，我自己個人嚟睇咧，你叫佢話即係要公布六四嘅真相，咁真相係乜嘢嘅真相咧？即係佢已經有咗個定論，佢覺得呢個定論就係呢個真相啦。咁你接受定係唔接受咧？定係點樣再去重新去翻案咧？呢個係一個好複雜、好複雜嘅問題嚟嘅。但我自己覺得咧，這個賠償咧係應該政府係應該要積極去考慮嘅。即係你死咗嘅人或者係佢哋嘅一啲唔係去參與嗰個活動，可能有啲係經過啊，即係流彈點樣，即係嗰個政府係咪應該從呢個人道或者係撫恤嘅角度去考慮一下點樣俾翻一啲賠償，俾翻呢啲家庭，即係彌補翻佢哋一啲嘅精神上邊嘅損失又好，乜都好。我覺得即係賠償呢樣嘢咧，我係真心希望咧政府係可以去考慮嘅。咁六四呢個問題咧，我自己覺得對於香港人嚟講咧係一個有象徵意義，亦都我覺得咧，只要喺合法嘅情況之下。如果是可以繼續一個在合法的情況之下的悼念呢，是真的可以體現到一國兩制的。 好，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想同大家傾另外一個議題啊，就係全城起動快打疫苗運動。咁啊，大家咧過去嗰幾日咧睇到啦，就係唔同嘅即係各界啦，唔同嘅界別啦，都提供咧不同嘅誘因啦，既喺政府嘅層面啦，就對於咧係啲公務員咧就給予一個疫苗嘅假期啦。咁另外咧，亦都有私人機構咧，佢嘅疫苗假期咧就仲係多於每針一日添。即係更加慷慨添。咁除此之外啦，亦都有一啲嘅即係個嘅界別啦，地產商就送出層樓啦，俾大家去抽啦。有酒店咧就係提供全年嘅自助餐啦，咁同埋有一啲嘅簽帳額啦。咁仲有另外一啲就係譬如即係空中遊啊嘅一啲啊等等嘅名額嘅咁樣。咁大家究竟點睇種種嘅誘因啊？係咪可以處理到而家根據一啲嘅調查，香港人所有嘅疫苗猶疑嘅問題咧，而我哋要處理疫苗猶疑呢個問題啊，咁究竟喺傳媒嗰方面係咪真係都有責任咧？1872311，轉頭翻嚟同大家傾一傾呢個議題啊！ 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 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共同召集人孔凡毅教授， 你有一啲嘅上呼吸道嘅病毒啊，或者唔舒服啊，或者係發燒咧，其實我哋都建議咧係。嗰、那個接種者咧，係將嗰個接種嘅時間咧係推遲，直至到佢係真係退咗燒啦，好翻啦，先至接種嗰個疫苗。另外一啲咧就係講緊係佢本身有一啲敏感嘅情況，我哋有一個敏感嘅門診咧，係等接種者咧經過一啲嘅篩選同埋一啲嘅測試，跟住咧先喺嗰個嘅敏感嘅門診咧係接種嗰個疫苗。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生活里面有好多大大小小的哲学等待我们去发掘。无论是几时，我们都可以在别人的人生哲学里面有所领悟。 由六月十二号起，逢星期六晚上十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嗱，咁喺星期一嘅记者会入边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喺讲到咧呢个全城启动快打疫苗咧，其实佢最后咧有讲一样嘢噶，就系话呼吁咧传媒喺香港咧社会生态入边咧扮演好重要嘅角色，希望咧就系大家可以积极支持咧呢个全城启动嘅运动，令到香港咧可以更快咧走出呢个疫情嘅。嗱，咁究竟？传媒在接种疫苗这个问题上面是担当了一个什么的角色呢？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传媒会是用一些字眼去报道相关的死亡个案的，即譬如他们会有机会是写就是一名即再多两人接种疫苗后死亡，即是这些标题，又或者就是一周内多十二名曾接种新冠疫苗的患者死亡，几多个孕妇流产，这些就是过去的一些的标题来的。我想问，其实这些标题或者报道的内文的内容，会不会是增加了市民的疫苗犹疑呢？傅景华你怎么看呢？有一个内容的分析角度。 首先呢，就是刚才讲的传媒角色先啦。基本上我想即过往呢好多研究，國際的研究其實都講得很清楚的，大部分市民接觸有關一些新的一些病啊，或者病毒，或者發現這些即是危機的出現的時候，大部分人接觸有關的信息都是來自大眾傳媒，不是由官方的媒體，即很少人會跟走去世衛組織的網站看，也都很少人會去衛生署那裡看，但大部分的資料都是來自即媒體，這個很清楚，即絕對是。所以剛才講的傳媒角色就肯定呢，其實對於建立即公眾怎樣去理解究竟自己當時的風險感染的風險，或者是即疫苗嗰、那個即副作用嘅風險咧，係好有關係嘅。咁頭先你提到有幾個例子啦，即係話即係特別係因為接種疫苗之後嗰、那個即係報導咧。頭先你講嗰幾個個案咧，我聽落去亦都睇唔到究竟佢喺報導上係有啲乜嘢即係錯誤。基本上我嘅資料基本上咧係根據即係官方嗰個公佈，只不過佢我哋就叫做可能一個叫做框架，即係。包裝到一個講法，就是其實俾人好像覺得咧兩件事是有個關聯咁樣，咁但係事實上佢個事實就係講話其實係一件事發生咗，另一件事出現咗，咁其實基本上冇任何錯誤嘅，嗰個事實上係實際上出現咗咁樣。我反而覺得咧，其實咧政府可以做多一啲嘢，去令到即係喺傳媒報導嗰陣時咧。是更加清晰和個透明度高的。現在我有點擔心呢，就是政府好像想做的方法呢就調返轉。我呢就不公布一些個案。我現在要提到呢，就話想有一些個案是未發現有任何關聯的時候呢，我就不公布。 他說不會公布同疫苗，只是會公布同疫苗有潛在關聯的死亡個案。 我反而擔心這件事，即是第一你不公布的話，香港是一個很小的地方，即其實一個人過身其實是很易即傳出很多消息，即我們都之前都聽過很多一些個案，其實有些報章的報導在政府正式公布之前已經流了出來。如果政府沒有這個正式公布，其實公眾也都會傳了很多消息在這裡，反而其實那些裡面失實的信的機會更加大。你冇官方嗰、那個即係報導嘅話咧，反而其可能令到一啲失實嘅信息咧流通更大。第二咧就係、是、其實政府最近可以做多咗嘅，但係我覺得其實佢應該係公布嗰陣時咧更加清晰嘅，就係你喺每一次公布一啲個案懷疑或者可能 係喺即係接種疫苗之後14日之後，即係有一啲不良反應或者甚至過身嘅話咧，係應該咧係將同等嘅一班即係受眾咧，係有打疫苗同埋冇打疫苗兩個嘅。死亡率或者即有即出現一些不良的情況的比率同時公布、啊、即其實他最近都試過做過一個即在未有發生之前或者未有發生做過比較，但其實呢你可以用一些數據的公開的數據令到即令到很多人沒那麼擔心、啊、舉個例很多人擔心經常都說三高三高打不打得根本，其實你可以很簡單你公布一個三高人士打了針之後其實佢又有好多人係冇事噶嘛，嚇、啊！咁你有咗啲咁嘅公佈咧，其實你令到香港人更加安心。所以我覺得嘅做法咧，就係你公佈啲個案唔緊要，但係你同時公佈咗，其實咧，我哋好多數據都證明，其實你大家擔心嗰啲嘢，其實未必出現喺數據上反映出嚟。咁咧，我覺得係透過透明度去建立公眾嘅信心，就比唔透明令到更加多懷疑咧更加好嘅。 嗯，譚慧儀， 我其實我真係絕對認同啊傅教授講嘅呢個透明度，透明度係好緊要，但係即係依家咧，即係嗰個政府嘅做法咧，我又唔可以話佢錯曬，即係我明白點解政府佢覺得即係我不斷公佈，你就不斷就報，咁啊即係有一個滾雪球嘅效應咁樣，就好似好多人死。同埋頭先啊，傅教授，因為你做研究啦，可能你研究好多數據，佢就提到即係用一啲唔同嘅數據去對比。咁咧，其實我諗翻咧，即係我哋自己做新聞嘅，我都好記得每一年嘅冬天咧，好多時候因為特別凍嘅時候，我哋就話：哎呀，即係嚴寒之下幾多幾多咩乜咩幾多幾多露宿者或者係年紀大嘅人死咗咁。咁跟住就好似話，因為係呢個嚴寒令到佢哋死咗咁樣。咁之後咧，亦都有啲專家出嚟話，其實佢嗰個死因咧，可能係有好複雜嘅因素，唔係因為嗰個氣温降低，佢即刻就死咗，或者係真正令到佢死嘅原因係乜嘢咧？咁另外一個問題就係話，就算冇呢個嚴寒嘅天氣，咁喺一個冬天，平常嘅冬天，可能你每一日都有人死亡噶嘛。好似依家一樣嘅啫，即係你打唔打針，其實即係我哋全世界或者香港每一日。你究竟嘅死亡率係幾多咧？即係你政府係咪可以攞翻啲數據出嚟？就算冇針打乜嘢都冇，你可能每一日都會有咁多人死亡，因為呢種病嗰種病會死亡嘅。咁打咗針，咁亦都好多專家出咗嚟，到目前為止我未見過一個專家係話因為係打咗針去死嘅。即係，但係依家個問題就係、是，即係成個你個解釋咧係好我哋叫做好 defensive， 即係你係出咗事啦，然之後你喺度不斷喺度辯護，即係就唔得呢個好正面咁樣去講咯。咁但係另外一個角度咧，就仲有一個就係成個配套，即係政府係好希望多啲人去打針，呢、这個係啱嘅，係應該去多啲人去打針。但係大家嘅即係好多人嘅擔憂咧，係有好多原因嘅。仲有一個就係話，如果我出咗事點辦啊？個個都話我出咗事點辦啊？咁我有個同事即係我哋清潔嘅同事啦，就話咁如果我冇份工咁點算啊？即係有冇得保險啊？即係好多嘢佢哋都唔係好知道究竟係點樣嘅。譬如保險啦，同埋一啲嘅政府個基金咧，係咩人先可以去申請？咩情況之下可以申請咧？有啲咩保障咧？係咪即係可以有一個一籃子咁樣比較清晰嘅，多啲去宣傳呢一方面啊，咁令到大家可以安心啲咯。 咁啊，不如咧，我哋喺七點半新聞翻嚟咧，繼續同大家傾傾議題啊，或者一人都請阿譚慧儀去講一講咧，就係傳媒有陣時報導嘅時候，譬如啲標題啊或者手法啊，會唔會 都 承擔咗即係對於疫苗猶豫啊，係要即係都有啲嘅影響咧？咁同埋就係種種嘅誘因會幾點樣可以催谷到大家打疫苗咧？翻嚟傾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六四事件32周年，智联会申请在维园举行烛光晚会，连续第二年被警方反对。警方引用公安条例，下午2点起封闭维园的中央草坪、六个足球场和篮球场等，呼吁市民切勿进入围封范围，否则即属违法。 有到维园附近的市民质疑是否有需要封闭维园。他说由于现时有香港国安法，不会打算到维园悼念，认为悼念可以在心中或者可以去其他地方。今日是六四事件32周年，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傅德恩发表声明，表示今日在美国大使馆举办烛光追悼会，悼念当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受难者。傅德恩在声明中表示，那些被杀害的人只是想找新的方式壮大自己所挚爱的国家，他们是美国人所铭记的爱国者，他的勇气不断启发美国人。傅德恩表示，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中国教书，有幸见证到中国学生的乐观向上，并分享他们对光明未来的兴奋期盼。今日美国人民和世界各地的人民一起齐声表达，绝不会遗忘当年被杀害的人，亦都绝不会让他们美好未来的梦想就此消逝。沙田第一城对开发生交通意外，一架校巴由大涌桥路行车线冲落城门河边的单车径，25人受伤送院，57岁校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正被扣查，警方亦扣留校巴检验，正巡是否有机件故障，同埋是否有人不依照交通标记行驶的方向，调查意外原因。25名伤者，包括校巴司机和62岁的校巴保姆以及23名学童，学童由6至13岁，全部受轻伤。本港新增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属输入个案，患者由奥地利抵港，初步确诊就少于5宗。消息指出，包括一名17岁女学生住在天水围，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她的病毒量高，并无外游记录。该名女生就读的伊丽莎白中学救生会汤国华中学表示，她在本月2日曾经回校，学校要停止面授课21日。厂商会证实，一名初步确诊女子上个月29日曾经到访在湾仔会展举行的第27届香港国际教育展。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正横过广东沿岸，与其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东部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偏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咧，较早前近明爱医院快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一带交通挤塞，而家车龙排到清丽苑。反方向去荃湾咧都系车多噶，车龙排到过咗风力楼。咁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明爱医院嘅快线有意外，来回方向嘅龙尾分别去到清丽苑同埋风力楼。咁而喺大涌桥路较早前嘅意外事故亦都系处理当中，咁而家喺马鞍山方向咧，介乎小沥源路至到火炭路，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一带只系车多。隧道方面咧，较早前多条隧道入口封路嘅安排咧系已经取消噶啦，咁而家隧道一带嘅交通仍然都系比较繁忙。红隧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去到近红磡警署，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就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嘅交通就回复正常。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只系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去到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北行较早前嘅间封措施已经取消。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翠屏南村。其他的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非常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慢车，龙尾牛头角港铁站。 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落去唐美道的支路挤塞，而家车龙排到近宇晴轩。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元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整个台湾咧，周围都 澳门特区，其 实即系唔止广州啦。 想知两岸四地发生咩事？ 唔使周居劳顿、啊。 台湾的确诊数字出现了校正回归的争议。郭如谦， 第二天才补回昨天的数据，就是说因为检测的过程塞个车，你这样讲，不理个理由几合理都好，民间都一定会担心。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中国点点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咁刚才咧就讲到系诶呢个全城启动啦，快打疫苗运动啦，亦都讲到咧喺疫苗右耳嘅诶呢一个问题上面啊，传媒所担当嘅角色究竟系点样嘅？谭慧仪，实际操作上面，传媒系咪真系有一个咁大嘅责任咧？ 我觉得传媒即系我哋认真做，即系认真嘅传媒。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传媒我们公认的是有一个社会责任的。至于说你说即回到来这个疫苗这个问题上面，我也觉得呢，我们是要实事求是这样去报道，就不是说即要很煽情或者怎样。刚才傅教授就提到，即你如果从个字面上来看，你说某某人打了疫苗多少日之后死亡，咁喺事實嘅陳述上邊咧，係冇錯嘅。但係咧，個問題就係話你冇講清楚到，即係佢係咪因為打咗疫苗致死啊？定話打咗疫苗之後幾多日之後去死啊？ 因為相關嘅個案都仲要有待專家去研究啊嘛，建立究竟有冇一個直接嘅因果關係啊嘛。 即係我哋，即係我講翻我哋自己嘅經驗啦。即係因為呢、這個係政府嘅宣佈，即係政府宣佈係幾多日之後有人死亡咁。咁我哋一開始咧都係咁樣去報導，咁後嚟我就發現咧就都唔係發現，其實係於是乎我哋自己包括我自己本人在內咧，我開始收到唔少讀者嘅內郵電郵啦，或者佢哋會寫信嚟啦，佢哋反而係一啲讀者，尤其係一啲外籍嘅人士，佢哋會話：咁你哋咁樣寫咧，係咪即係暗示呢個係因為打咗針去死亡咧咁樣？咁呢個其實即係我覺得咧，即係做新聞嘅人咧，即係讀者嘅反應啊，其實係值得我哋去反思嘅好多時候。所以我哋亦都內部咧喺度討論，係應該點樣寫、點樣去講，先至係一個比較上係科，因為呢個係關乎到公眾利益，關乎到呢、這個我哋講緊係一個。健康衛醫療衛生一個很大一個議題嚟嘅，係點樣寫法先至係比較呢、這個專業同埋呢個更加係科學呢？其實我覺得呢個唔係話你個責任或者係咩嘢係我哋應該要做嘅，就好似話哦，我哋去咗呢、這個呢度開咗去參加咗個唔知乜乜活動。然之後跟住你死咗，咁你我唔可以話係因為你去做個活動你死咗嘛？你可能中間唔知有咩事情發生一樣，咁變咗咧即係所以我哋後嚟都開始係要好小心咁樣去講，佢打咗疫苗之後幾多日，可能佢死亡，但係咧嗰個原因咧係未確定嘅。然之後你要引述好多專家或者係 另外咧就係話你喺處理一單新聞嘅時候，嗰、那個標題啦，同埋呢個標題下邊嘅副題啦，同埋你係點樣去寫啦，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專業嚟嘅，即係一個係專業嘅表現，係應該要好小心、好認真嘅。但係呢個同政府依家話我不如我唔宣布啊，呢個係兩回事嚇。即係我覺得傳媒你係應該要好專業咁樣去處理，同埋要引述呢個專家嘅意見、科學嘅意見。但如果政府話我唔公布啦，咁係咪可以幫得到真正幫得到咧？我覺得即係兩面嘅，即係有正反，即係你政府亦都要考慮你個好處，可能就係話少咗，即係坊間少咗睇到呢啲消息。但你個壞處咧，可能就係亦都可能咧係引起大家喺度嘀咕嘀咕喺度估啊！你究竟係咪隱瞞啊？定係究竟係點啊？咁我哋頭先都講到香港係一個咁細嘅地方，可能好快已經傳曬出嚟喎。就算喺一啲嘅社交媒體上邊傳出嚟。傳嚟傳去，咁可能仲反而仲引起更加大嘅呢個恐慌都未定嘅，所以我希望政府咧係一個全盤嘅考慮，個信息公佈係你點樣去公佈，同埋你點樣係即時會有埋呢個專家嘅意見。我好記得一開始嘅時候咧係公佈咗死亡，但係咧要第二日、第三日個專家研究一輪之後，先至再出嗰個結論。咁中間咧有個時間差咧，即係嗰個情況咧就會喺度發酵。咁啊，教授咧，你研究呢個傳播嗰啲就會更加清楚嗰個效果嘅。但係我覺得即係做傳媒嘅係應該我哋要有呢個社會責任嘅。呢、這個我係認同嘅。 好，不如我哋聽聽聽眾嘅睇法啦，再傾啊。電話號碼18731，有位馮小姐，你好，馮小姐。 冯小姐，咁多位主持，你哋好。 你好，请讲。 我就系觉得咧，嗰啲专家或者嗰啲政府官员咧，佢好似唔系好听得明我哋啲市民嘅意思。我哋唔系话咧，日日系咪有冇人死啊？你又俾啲数字我，其实唔打针咧，又都有几多人死咧，系冇意思嘅。亦都唔话嗰支针咧打咗，你即刻死，先至又系嗰支针有问题。而系话嗰啲针咧，佢会诱发人哋其他嘅病，呢个先至系问题。人哋啲市民惊，先系惊呢啲嘢。所以你话就算以前冇新冠疫情嗰啲日都有人死噶，所以你就算俾啲数字出嚟，其实系嗰啲数字系冇意思嘅。而系问题人哋就觉得我本应唔会咁快死，或者我会死都好啦，人应该会死嘅。但我打咗你啲针之后咧，你引发我体内其他好多本应唔应该发出嚟嘅病，我而家就发咗出嚟啦。咁但系收翻咧，而家发出咗几十单死咗，你单单你都话系唔关事，咁人哋咪更加惊添。系咪先？屋企有钱嗰啲冇所谓啦，好多即系嗰啲普罗大众嗰啲真系要揾食嘅嗰啲，或者屋企经济支柱嘅，咁人哋真系要好大考虑。你唔可以话，同埋仲有我早想讲，而家嗰啲咩商界个个咁慷慨拎钱出嚟，点解佢哋唔整一个铺出嚟咧？一个铺出嚟，或者一年之内你去打个疫苗嘅，啊冇打啲唔关事啦，你冇打疫苗或者你生 cancer 死，你撞车死嗰啲，梗系冇关系啦。但你真系打个疫苗去引发你体内啲病死嘅，咁你哋做一个铺出嚟，赚啲钱，咁咪仲多钱？你嗰个攞层楼都1000万啦。 嗱，冯小姐，咁我 可以帮10个人噶咯。 系嗱，咁我想请问啊，即系譬如对于你嚟讲咧，你觉得政府去即系点样同你哋去解说嗰、那个疫苗可能会引起嘅副作用？会是用什么方式去跟你们解说会是比较好呢？因为其实政府现在都有不少的短片啊等等。 那个都是想打，以前有疫苗的时候人家都很想有疫苗，快点就即是这件事完结啦，就是那个冠状病毒可以控制到啦。那这个问题那个都是怕出了事之后怎么样而已。咁如果你肯guarantee 或者好似係中國嗰個鋪，政府又有10億喺度嘅，咁你係打個針嗰啲，你係引發你相關嘅病嘅，個個都有啲少量，你又當係因素又好多咩都好，咁人個心就定好多咯。 即係你嘅意思係嗰、那個賠償嘅門檻應該再寬鬆啲， 賠償嘅門檻唔好咁高，你全部有幾十單，邊有一單關事啫？所以我先咪話啦，你唔好話日日都有人死，而家呢個問題唔係日有人死嘅，亦都唔係關針，你打完嗰單針係毒針嚟嘅，我即刻死，唔係咁樣。你个专家出嚟解释就系咁，嗰啲针唔会令你死嘅，嗰啲针唔会令你有事嘅。咁人哋听下之后，咪觉得，你明唔明我想谂？你明唔明我讲乜嘢啊？咁人哋咪就系咁样咯。 了解，好多谢晒阿冯小姐，其实都听得好清楚噶啦，即系佢觉得似乎政府未能够掌握到咧，市民系担忧咧疫苗可能会引起嘅一啲嘅副作用，或者系甚至系因为疫苗而激发到嘅某啲嘅情况啦。咁同埋希望赔偿门槛再宽松啲，系咪？ 我其实我想插一句咧，就头先即系我谂起咧，即系我哋有位同事啦吓，即系 係一啲即係比較即係做一啲清潔工作嘅同事，咁佢哋個即係譬如喺公司嘅好多一啲嘅保險啊，嗰個裏邊咧，即係佢哋可能係比較少嘅，咁佢哋都好擔心。佢有一日佢就問我個譚小姐，如果啲保險公司咧會唔會同我保㗎？如果我打咗針出咗咩事嘅話？咁如果即係我覺得政府你係咪都可以諗下同一啲保險業嘅人士傾下，提供多一啲嘅配套嘅措施，除咗係你政府嗰筆錢之外，我覺得你淨係靠政府嗰筆咧，即係唔係冇用都有用，但如果係你話全城啊嘛，全城起動，如果除咗依啲抽獎之外，更加實際嘅就係咧，可能有一個保險嘅機制啊，咁你依家保險公司肯唔肯？保先，即系呢啲问题咧，其实好实际嘅，对一啲普通嘅市民嚟讲。 另外一点咧，就系头先嗰位听众都有讲过嘅，就系而家商界咧纷纷提出唔同嘅诱因，又抽楼啦，又抽自助餐啦，又抽免签障额啦，又抽即系空中嘅旅游嘅机会啊，等等等等啦。咁其实即系睇到，即系当然商界都话佢哋之前有倾紧啦。咁但系睇到咧，就系喺星期一政府公布咗呢个嘅即系全城起动快打疫苗呢个运动之后咧，似乎商界嘅反应咧就越加积极啦，咁样咁嗱，亦都想问啦，究竟咧呢一啲嘅诱因咧，对于推动市民去接种疫苗会有几大嘅帮助咧？咁我容许我亦都引述啦，即系中大医学院咧早前嘅一个访问啦，就系阿陈基昌教授所做嘅。咁最主要咧，佢哋啲人士就话，即系喂唔接种疫苗嘅原因咧，就系其中咧最主要其中一个占都做几大分数嘅咧，就系话听到接种后即系死亡出现严重副作用病例嘅呢一个咁样嘅原因咁样嘅，咁所以即系陈基昌教授建议就系、是、首先咧，其实喺医生嗰方面咧，应该更加广泛咧推动疫苗接种啦。咁譬如喺诊症嘅时候咧，加入咧讨论疫苗嘅对话啦。咁另外咧，佢亦都系建议咧，就系、是、政府系提供多重嘅诱因咧，去提高个接种率。因为根据嗰个调查都发现咧，话单一诱因咧对提升个接种率咧系冇显著嘅影响力噶，咁而个诱因咧最高分咧就系、是、可以咧落实到疫苗护照便利到我哋旅游，咁原来呢个系即系获得最高分嘅一样嘢。咁我哋点睇呢啲嘅近日嘅种种嘅诱因咧？与之同时咧，其实我哋亦都可以夹埋咧，就系、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咧，阿陈肇始佢有个说法噶，就系话如果作为一个防护嘅措施，如果第五波疫情嘅时候咧吓、如果接种率亦都有啲人冇接种嘅话咧，可能咧会系有机会限制嗰啲嘅人士咧进出某啲嘅场所。譬如就是一些政府下低的图书馆啊，或者表演场地啊，等等等等啊。陈肇始局长亦都有一个咁嘅说法。咁我哋点样睇？用诱因啦，定系限制他哋出行啦，可以系推高到个接种率咧？傅景华， 我首先我想讲翻冯女士个个案，即系佢我觉得好希望，好希望咧，即系政府当局有关当局咧，即系听到头先阿冯女士讲，我觉得头先佢提到一个。好重要嘅樣嘢，我亦都相信好多香港人都會有一個即係類似想法，就係而家我哋決定究竟打唔打疫苗，唔係純粹一個健康嘅考慮，佢係同佢本身自己家庭啦、我即係生計啦，我個經濟環境啦，我會唔會自己即係冇咗即係個收入來源啦，我屋企人會唔會受到牽連啦，同埋咧我自己究竟有幾大機會受感染咧？好多因素咧係組織而成嘅，就唔係純粹係，我係咪夠唔夠一個誘因？如果誘因咧，就係、是、我喂我推動力唔好夠，我咪話，咁我俾多啲動力，咁你咪去做咯，話而家我哋睇一個好多人咧，其實係每一個人咧係考慮呢、這個我哋所謂嘅 risk assessment 嗰陣時咧，其實我覺得香港人係好聰明，其實佢諗曬好多嘢，政府未講嗰啲，我哋已經諗曬。即係頭先阿譚慧儀提到佢嘅同事個個案，或者馮女士講，佢哋其實係好理性去諗究竟應該點去處理。佢哋唔係話唔想打嘅話啫，即係如果你諗下馮女士個個案嚇，佢而家又心底心水好擔心，即係佢有咁嘅情況。好啦，調翻轉同你講誘因呢個問題就係、是，假如佢因為為咗抽一層樓而走去打而。咁不幸又咁啱咧，系有一啲唔好嘅事故出現嘅話，咁邊一個負責任啊？ 你覺得係咪因為俾一啲額外嘅誘因而去作出一個原本係理佢嘅理性決定就係唔打住嘅，但係因為呢個誘因就作出一個決定，又令到佢有一啲後遺症嘅話，咁邊一個去負責任咧？嗱，我覺得呢個就係一個所謂我哋成日講話即係個道德嗰個問題，就係、是、你俾一個已經有少少我感覺啦，即係我唔知係咪，即係好多人都會覺得有少少超常咗一般不合比例地高嘅一啲誘因，即係例如打疫苗，俾你有個機會去抽咗一個成千萬嘅樓，你可能一生都冇籌唔到錢去買嘅樓嚇。咁、如果好多人，如果我真係好擔心，其實我驚咧就係有啲人真係因為咁咧就要去做，而咁啱佢又可能有啲唔好嘅消息出現咗咧，反而報咗出嚟之後咧。政府更加難去解釋，而嗰個地產商，我相信係最差、最差、最差嘅宣傳。我自己好擔心，好擔心呢樣嘢。 嗯，嚇。咁但係我哋點樣睇？即係誘因同埋政府佢講話，可能第五波嚟有機會有一啲限制嘅措施咁樣咧。未接觸到嘅人士。 嗱，即係講翻翻頭先嗰樣嘢。如果大家如果真係去了解香港人，而家一般人，即係而家其實好多人唔係行政府。對抗特登我唔打，我要令到你咁樣，即係當然有我唔敢排除可能有部分即係對政府好不滿啊，去用呢個方式去抗議。但其實好多市民咧，即係一般打工仔或者一般公眾咧，其實佢哋真係擔心噶嘛。咁你個擔心，我用限制佢進入圖書館，限制佢去食嘢或者去某一啲場所。如果嗰啲嘢唔會令到佢覺得自己，擔心自己的生計受影響，擔心自己如果不幸地出事嗰陣時候，會唔會屋企人受影響？呢啲嘢更係冇解決到噶嘛？如果係真係政府真係一個負責任嘅政府咧，其實應該咧，我覺得咧係應該做一個即係真係廣泛少少嘅研究，睇下究竟而家前邊呢啲市民究竟要啲乜嘢嚇？就唔係話即係有少少，我感覺有少少亂石頭啦。而家就乜嘢嘢都試下睇得唔得咁樣。 嗯，嚇，譚慧儀， 我嗱一個好客觀嘅原因咧，即係其實個問題就係話，依家好多市民即係阿傅教授話齋，即係唔係唔想打，就係、是、心，只不過係心大心細，驚呢樣驚嗰樣，咁即係周圍隔離係人都問完之後，到頭來其實個決定係你自己嘅，你究竟你應該打定係唔應該打咧？冇人可以即係，就算你聽曬好多意見。都是你自己去決定，咁個問題就係啦，咁點解大家咁多心大心細咧？叫你打流感疫苗又唔見你咁大心大心細，係咪？客觀嘅原因咧，我自己覺得咧，即係有兩方面。第一就係大家都知道呢個新冠疫苗，因為係好匆忙、好趕咁樣出嚟，咁全世界嘅疫苗都係屬於係我哋叫做第一代嘅疫苗，有啲人就係會認定你第一代，所以我覺得你。點你個個即係個副作用係大過嗰啲已經好成熟嘅其他咩種水痘啊或者咩嗰啲係咪？呢個係個客觀嘅原因。所以喺一個咁樣嘅大嘅客觀原因下邊咧，如果我哋要去呢個催谷呢個打疫苗咧，係個政府咧係要諗一個好完善嘅一套方法嘅。咁依家政府似乎咧即係某程度上其實佢係啱嘅個大方向，除咗政府去呢個盡量去催谷之外咧，亦都係聯繫呢個商界，即係變咗係公私合營咁樣啦，即係商界同埋呢個政府一齊。咁呢個大方向係好，但係當你去實施嘅時候咧，就變咗咧，其實係有好多細節咧。所謂魔鬼在細節，就係呢度，喺呢度係有個問題。譬如話，將來如果有第五波嘅時候，你冇打疫苗，你呢度唔准去，嗰度唔准去，呢度唔准去，嗰度唔准去。咁喺一啲市民心目中，佢會覺得話你真係唔嚇我啊，定係會去逼我啊，定係點樣？咁嗰個反而係一個反效果。咁另外就係話咧，即係你點樣係去令到大家真係有一個真正嘅動機去打咧，其實真係歸根到底咧，就去解釋清楚個疫苗佢個副作用同埋佢嗰個好處，咁令到大家都有一個我哋叫做 informed decision， 即係你係一個喺好知情嘅情況之下，好好地去一個決定。你淨係咁樣即係死推咧，當然你有樓抽啊，有獎送啊，呢個係幫得到嘅。但係幫到之餘咧，咁係咪佢哋個？嗰啲所有嘅憂慮都冇曬咧，又唔係嘅噃。只不過我覺得啊，我哋有啲著數，我就去做下啦。咁樣呢個亦都係人之常情。我覺得歸根到底咧，都係 點樣令到市民解除佢疑慮，同埋咧係有一個比較完善嘅配套嘅措施，包括保險啊，包括一啲嘅幫他們去解決一些實際的問題。 最後剩下短時間，我想講一個很快的議題，就是有機會再詳細講，就是國家教育部發表了一份報告，當中提出香港在法律上是要應該要明確普通話和簡體字的地位，將普通話教育作為一個政策融入考評體系的。好快，譚慧儀，是不是實際可行呢？以香港來講， 我覺得實際是不是可行呢？我覺得是有呢個可能嘅，因為第一咧就簡體字咧，其實除咗其實喺東南亞好多國家，我哋都知道，譬如馬來西亞、新加坡，其實佢哋用簡體字，咁內地用簡體字。我覺得只要我哋唔好太政治化去睇呢件事，譬如依家啲小朋友啊，依家即係下一代，即係佢哋學識簡體字咧係冇壞處嘅，即係從呢個即係實用嘅角度嚟講咧係冇壞處嘅。至於你係咪要將佢納入去即係香港嘅教育嗰、那個即係嗰啲教科書或者係教育嗰個規矩啊？係咪要考試咧？呢個係另外一個問題。另外就係話普通話學普通話，其實依家好多已經學緊普通話啦。咁喺基本法下邊咧，其實基本法係講明中文同埋英文都係我哋香港嘅官方語言。所謂嘅中文唔係講緊淨係得廣東話嘛，亦都唔係淨係得呢個即係中文咧。咁我依家成個國家係有兩種中文，有繁體字、簡體字。咁中文係有中文嘅官方嘅語言係普通話，咁廣東話係大家一齊去即係合併一齊去用咧，其實都係叫做中文。我自己就睇唔到有咩大嘅問題，即係如果實用嘅角度。但你點樣去實施咧？即係將佢形成咗喺香港嘅教育體系裏邊咧？呢個係一個另外一個問題咯。 好，傅景華，繼續講。 其實講所講嘅即係兩文三語，兩文三語其實都講咗好多年啦。即係其實我一路講緊就話走中文、英文，亦都有兩種唔同嘅語言。在香港其實現在很多小朋友即他們、即有、即普通話 的教學肯定比我的年代即做得很多。 其實現在很多學校譬如在小學那個普通話的教育做得相當之不錯， 所以其實已經有 我不知道那個功課是即指具體指是不是即再落實多一些，例如他可能會佔比重更大，即例如令到廣東話教中文的比重少了，亦或很多教材是可能會用了即係簡體字啦，咁樣咁，我覺得只要考慮到一個實際嘅即係脈絡嘅問題，就喺香港其實大部分人而家我哋喺日常用嘅字啊、媒體啊，所以我哋都係用即係本地嘅廣東話同埋用繁體字嘅啊。咁你究竟呢、這個即係措施咧，由係一個上而下國家政策落到嚟香港嘅話咧，究竟嗰、那個執行係會同香究竟普通即係繁體字同埋廣東話嗰、那個角色係有改變呢？尤其是即係當我哋會成日講緊教育政策，其實應該如果我哋真係強調一國兩制嘅話咧，其實係屬於香港嘅管治嘅範圍。雖然而家香港即係國家有一個所謂嘅高度管治權啦，但係咪連國家嘅政策都係要跟一定跟國家，即係完全即係冇一個空間去改動咧？我依個我就真係唔好知道究竟應該會點處理。 同埋就係嗰個教育實效上面啊，呢、這個係咪都應該要多啲嘅唔同嘅專家去研究咧？以往我哋就有專家咧去研究普教中嘅成效啦。但係如果話研究簡體字作為一個教學嘅工具嘅時候，似乎依個就香港未做過。 其實我國際學校好多時都可能用咗啲簡體字，但係唔好係就點樣可唔可以兩樣一齊同時出現咧？就係、是、例如我哋平時原來睇繁體字，但係翻到學校讀書原來係簡體字啊咁樣。咁究竟係點樣轉來轉去咧？我諗我哋需要啲教育嘅專家去即係講講先。 因為其實即係除咗係話國家教育部發表咗一份報告啦，咁佢話要明確咧喺個法律上面咧明確呢啲嘅普通話同埋簡體字嘅地位啦。咁但係實際都要睇。 我講一句咧，就其實我希望因為教育問題唔係政治問題。 好，今晚節目時間到此為止，拜拜。